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身世，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一个是病患，固执毒舌但内心很柔软；一个是医生，温暖治愈但却有点自恋。尖锐对上温和，失控缠绕冷静。同父异母的弟弟身世之谜，母亲自杀的真相，青梅竹马说不出口的秘密，隐瞒在重重雾霾的过往里。暗黑言情代言人安念青为您带来全新力作《猜心游戏》，敬请收听。上集当中，沈秋和温琪的赌注无疑以沈秋失败告终，而恰恰此时许依晨的出现又给了沈秋极大的心理压力。沈秋坐在许依晨的副驾驶座上，后视镜里她的妆容依旧精致，只是再也没了早起时那兴致冲冲的劲头，而带着冷冰冰的死寂。你也别太伤心了，虽然你失去了一个恋人，但最起码你保住了自己的钱啊。许依晨的开心之情溢于言表，就连此时话都比平时多了许多。沈秋闭着眼睛懒得跟他说话，就这样靠着车子睡着了。在醒来时已经到了他家楼下，许依晨在跟自己的秘书打电话。对，明天开始筹备董事会的会议，务必邀请沈成阳和陈碧柔参加。沈秋清醒过来，我还没有答应站在你这边。情场失意，上场总会得意，我看不出你有什么理由不站在我这边，毕竟我和你中间可没隔着人命官司。许依晨恢复了商人的本质，转过头，镜片下的双眼精明而冷静。拿到沈建的股权，你就是沈氏最大的股东，加上我的股份，沈氏就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你做董事长，我做总经理，我保证让沈氏成为秦城的龙头企业。要报复沈成阳和陈碧柔，这难道不是一个极好的选择吗？沈秋看着许依晨，嘴角渐渐勾出一个笑容。许总的生意头脑果然不差，这次你什么都赢了。沈小姐，谬赞了。那天下午直到五点，许崇光才打电话给沈秋。你没事吧？回家了吗？沈秋倚在沙发上，一边看老电影一边抽烟，烟灰缸里留下四五个烟头，他随意拨弄着。没事，我已经到家了。许崇光似乎听出沈秋生气了，口气很是忐忑。今天确实对不起啊，但是我……所以温琪是真的出现幻象，还是在耍你而已？沈秋冷笑着打断了许崇光的话，没等许崇光回答继续说，许崇光，我累了，不想再去猜测你的感情了，而且我想了很久，我没办法放弃沈氏，那毕竟是我妈的心血。 所以我决定和你哥合作，而前提条件是我们必须分手。小秋，你别胡说。许崇光的口气里多了一丝慌乱。我没有胡说，我很冷静，也考虑了很多。我们之间确实有很多不合适，我没办法接受你把病人看得比我还重要，而我想我在你心中的地位也没办法跟一个死去的韩夏相比。许春光，算了吧，我们只是谈了一场不合适的恋爱，现在这样和平分手，对你对我都有好处。沈秋麻木地说，更何况有时候我也很害怕，韩夏的死毕竟是个悬案，有时候我也忍不住会想，如果有一天我们出了什么问题，你会不会催眠我，让我也自杀呢？人都是自私的，比起爱情，我还是觉得生命更重要。真是讽刺，他们之间明明有那么多可以分手的理由，在一起时沈秋一条也不在乎，然而如果是决定分手，他竟然可以冷冷静静地想出那么多。生命、亲情、金钱，他许崇光在沈秋心里到底能排到第几呢？沈秋冷笑着在心里想。许崇光在电话里沉默下来，许久才轻声开口，我知道我做得过分了，最近太冷落你了，太关注文琪，有些事我现在没办法告诉你，但沈秋，我希望你相信我，给我点时间，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那在你给我答复之前，我们还是先分手吧。沈秋挂掉电话，笑了起来，任由泪水无声地流淌。他想，没有下一次了，许崇光，我们结束了。比起和许崇光分手，去找沈倩办股权转让手续就相当轻松了。沈秋成为沈氏最大的股东和董事会的董事长，他忙得不可开交，也就辞去了陶安可那边的工作。沈家大小姐重回秦城进军商界的消息这才传了出来。沈秋的每一天都过得如此忙碌，和许崇光再也没联络过，再听到这个名字竟然是从栾池的口中。说起来还是我认识许崇光在先，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曾经跟他的导师学过几个月的临床心理学，之后我就回国了。最近我有些事情想询问他的导师，所以发了邮件过去，才知道他的导师因为被控谋杀罪早已经入狱了，而他的杀人方法恰恰就是催眠。栾池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小心翼翼地说着。沈秋默然地听着，淡淡地嗯了一声，并没有什么其他的反应。栾池惊讶地看了他一眼，却没多问，只是将他查到的东西说了出来。许崇光的导师是美国著名的临床心理学教授，后来则专注于研究催眠在临床心理学上的应用。许崇光和他的师姐是他导师带的第一批学生。就在许崇光回国的前一年，他师姐投毒毒死了自己的男友后自杀身亡。这个案子被当地警方当作普通的情杀案结案。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其后一个月内他们所在的城市有十几对情侣或者夫妇死于同种形式的自杀。他们有着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履历，而他们唯一的共同特点就是和许崇光的导师有交集。警方因此控制了许崇光的导师， 他们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以一位女警险些牺牲为代价，才将许崇光的老师送进监狱。这件事情以后，许崇光回国。我并不是指责许崇光和他老师一样，只是我觉得他这种催眠手法实在太邪门了，再加上韩夏的事情。栾池话说得相当委婉，但意思明确。他递给沈秋一份资料，上面是许崇光的老师的案件报道，被害者的照片一一被刊登在警方内部的期刊上，如此的触目惊心。然而沈秋的表情却有点麻木。其实有件事情啊，我一直没告诉你，我和许崇光2周之前已经分手了，他以前怎么样以后怎么样都和我没关系了。他淡淡说着，随后转移了话题。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言情悬疑小说《猜心游戏》，作者安念青，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今天来可不是为了听你说这个的，下周三我要开董事会，许一晨会带上你去吧。栾池愣了愣，下意识地点点头。建议你注意一下安全保护，我觉得沈成阳可能会情绪比较激动。沈秋讽刺地笑了，随手从包包里拿出文件。这个是会议议程，许一晨知道我要来，让我捎给你的。栾池接过文件，惊悚地看着他。你们俩什么时候这么熟的？大概2周以前开始的吧。沈秋笑着站起来，转身离开。他穿过栾池事务所的走廊，和迎面走来的温琪笑着打了个招呼，擦身而过。他们之间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如今天气正好，秋老虎散去，天高气爽，秋风飒飒。路边有一对小情侣手拉着手走过，男孩低头跟女孩说了些什么，引来一记粉拳和咯咯的清脆笑声。沈秋一脸阴沉地坐在车里，狠狠砸了一下方向盘。尖锐的鸣笛声引来路人侧目，方才还在笑的女孩好奇地朝这边看了一眼。沈秋却并不理会，仰起头等待眼眶里的温热慢慢地褪去。许崇光，即便已经过去了2周，这3个字仍然可以让他心如刀绞，疼得不能自已。周三清早，沈氏大楼的正门前，沈秋一身深蓝正装从车里下来，高跟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哒哒作响。他面无表情地朝等在门口的许一晨和栾池点了点头，几个人并肩穿过大厅，走进了电梯。沈氏近来八卦频出，公司里人心不稳，好多人都在准备跳槽，即便是清早上班高峰，大楼里也不见热闹，到处都是冷冷清清的。电梯上到2楼，两个穿正装的年轻小姑娘走了进去，两人手里抱着刚买好的早点，咖啡和面包的味道顿时充斥狭小的电梯。许一晨微微皱了皱眉，其中一个样貌清秀些的姑娘说道：哎，你听说没有，新上任的董事长是个跟我们差不多大的女孩子。另一个一脸懵懂地回道：天哪，那么年轻，不会是沈健的小老婆吧？你也太龌龊了吧，沈健都躺医院里了，哪来的小老婆，是他女儿亲生的。不是吧，豪门就是狗血，闹完私生子又闹私生女啊。听说不是私生女，是沈健之前那个精神不正常的原配生的，而且据说这个精神也不太正常。所以说啊，当有钱人家的大小姐又能怎么样，脑子不清楚，也就这种时候被拉出来顶包。好多人都说要跳槽走人，我就是资历浅，要不然我早走了。许一晨听得挑了挑眉，转头端详沈秋的表情。沈秋一副面无表情的样子，一声不吭。 两个人又说了其他的，在十二层下了电梯，那层是营销部。等到那两个年轻职员下了电梯，许一晨才轻咳了一声，尴尬地看了沈秋一眼。沈秋淡淡地问：营销部是沈成阳的势力范围？是，营销部的经理是沈成阳一手提上去的，许多沈氏的客户资源都握在他们手里。许一晨颇为惊讶地看着沈秋，似乎没想到他会问这个问题。我觉得你应该派个人想法子慢慢把他替下来。沈秋冷冷地说道，好歹是沈氏招进来的员工，敢在电梯里随便嚼高层的舌根子，恐怕是有人受益的，故意这么做。也许是沈成阳怕我们分权，让小员工散播谣言。一语中的，许一晨颇为意外地看着沈秋。你很让人惊讶啊。此时电梯升到顶层，电梯门缓缓打开，沈秋当先走出电梯，回头对许一晨说道，所有轻看我的人都会付出代价。那天的沈秋穿着得体的正装，手里抱着开会用的文件夹，站在电梯门口微笑着看许一晨，充满着自信和睥睨一切的傲气，美得震慑人心。那一刻的许一晨突然有一种错觉，他似乎亲手打开了一个名叫沈秋的潘多拉魔盒。董事会定的时间是早上九点，然而八点五十的时候人员就已经全部到齐。陈碧柔并没有出现，他的权力全权交由沈成阳处理。沈秋坐在会议桌的上首，左右两边各坐了沈成阳和许一晨，其后则是剩下的几个董事会成员。因为许一晨的大肆收购，许多原本有些股份的小董事都已经退出了董事会，余下的三五个多是当年跟着沈建打江山的老人，个个都是知道内情的。在座的各位大多是我的长辈，也知道我们家的情况。我自小在国外读书，一直以来没有处理过公司的事务，也不参与决策，现在突然间来做这个董事长，心里也是十分忐忑。我年轻，经验不足，对公司的经营实在没什么经验，所以今天这个董事会的目的主要是想重新任命一下公司的总经理，让沈氏的经营状况好起来，稳定股价，保障股东的权益。沈秋微笑着说，这话一出，沈成阳立刻变了脸色。沈秋突然改变主意，接受了沈建的股份，他当然是高兴的。这样一来，他和沈秋的股份合起来足以对抗许一晨对沈氏的侵蚀。起先说好的沈秋做董事长，他沈成阳继续做总经理，许一晨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董事会成员，起不了什么决定性作用。可沈秋今天一开口就要重新任命总经理，这明摆着是要革他的职啊。沈成阳还没来得及说话，就有一位年长的董事开口， 现在啊都是年轻人的时代，我们这些老家伙也干不动了。许一晨许总本身经验丰富，我觉得让他当这个总经理不错。 有人提议后，剩下几个人也纷纷附和。 等一下，沈氏之前虽然股价大跌，但是主要原因并不是经营上的问题。我沈成阳接手沈氏也有两年多了，可以说在决策上没什么失误。现在是沈氏的紧要关头，临阵换将反倒容易军心不稳。各位心里打什么算盘，大家都心知肚明，别到时候偷鸡不成蚀把米，倒把公司给搞垮了。 沈成阳冷冷地开口，凶狠的目光扫过沈秋，然而沈秋依旧面无表情，直迎上他的目光。 沈氏股价大跌，虽然不是沈总策略上的失误，但和沈总也是脱不了干系的。有些话讲到明面上实在是不太好听了，沈总还是不要多争执比较好。